针，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比较清新，适宜各位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比较低，出行呢需要适当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间多云，南风2到3级，气温16到13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就叫个重阳节啊。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0月17号这一天，周三的11点33分21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呢、是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哈。 哎， 终于可以让我们的父母过一个他们自己的节日哈！ 是的，今天是重阳节。 哎呦，这个重阳节有什么？9月9日忆山东兄弟嘛，对不对？ 哦，对， 有那种那个诗嘛，是不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哈。 哎， 我们会觉得登高的时候呢，会想到老人呢这一生啊，从这个最这个底部一步一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把儿子、女儿拉扯大之后，他们又到了一个这样的节点哦。 是啊，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间，你也不知道时间去哪儿了。可是呢，你已经变老了。 这次道道， 哎，今天周驼。 哎，当你老了，你也就体会到我们这些老年人呀，就想找个人有个伴儿。陪着俺们，不计较俺们的一些小毛病，俺也走不动道了，俺这个意识上也跟不上你们年轻人了，就希望多照料我们的心绪 啊。是的，是的，其实这是当儿女或者说当晚辈应该做的。 这个其实我们的周驼也是我们节目当中是老年人的代表了哈。 对， 也祝周驼呢身体健康。 嗯哼， 谢谢你们啊。 哎，对，不客气，不客气。 今天我们 因为重阳的这样一个节日呢，因为是旅行节目呢，又会聊到跟爸妈一起出去玩的这个信息。 是的， 怎么能让爸妈带着他们出去玩的舒服舒坦，而且他们没有意见，这个很重要。 是的， 对吧？老年人到了小时候也成孩，到了老了也成小孩了。 老小孩嘛， 带着他们过马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还真是每年啊，都会带着父母出去玩一玩的孝顺的女儿，对不对？超级旅行达人美伦卡尼，欢迎。 欢迎卡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 刚刚跟卡尼聊了一下，周日要去海南带父母。 哇，周日要去啦。 是的。 啊、 人家选的这个日子。 对啊，周日去，然后那边也是现在最好的时间。 对啊。 主要是正好逃避一下北京的严寒。 对。 对，尤其现在还没有供气儿。 对。 哎，十一月十五号左右吧。 十一月十五号左右。 对对、我想问问卡尼哈。就是这些年带着父母去过哪些地方呢？先跟我们说说呗啊。 还去了挺多地方的、而且我一般都是时间比较长，基本上是半个月、一个月这样的 行程。好长的时间。 然后去日本、美国、巴厘岛、对，然后还有重庆这些 啊， 国内国外 的， 国内国外都有了， 国外都有， 方方面面的。其实这些路上的自己的感受，作为女儿来说，她有大把的体会和经验要分享给所有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没错， 对吧？今天呢，让我们的卡伦稍事休息10分钟啊，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美伦卡尼带着他的父母出去玩的精彩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啊，我看了一下，倒是今天咱们的资讯都跟重阳有关系。我们的边边很用心哈。 是的。 第一条来自于2018年北京重阳文化节延庆系列文化活动在这个地方开幕了。 是的，昨天上午呢，2018北京重阳文化节延庆区长城望故乡。慈孝暖京华系列文化活动开幕式在延庆区大庄柯乡慈母川村举行。 这个名字还真的挺应时应景的。 对啊，2018北京重阳文化节延庆系列文化活动开展，望长城故乡、观渭水玉秀、伴夕阳而行三大板块，12类重点活动，56项全域范围系列文化活动。那重阳节预热活动呢，是在9月份就已经陆续开展。慈孝家庭延庆孝星的评选活动。 孝顺的孝啊 、那挖掘市民身边的典型人物事迹。 是的，其实我们觉得孝顺这件事儿啊，我们太忙了，平常年轻人工作很忙碌哈， 对， 忙碌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忽略了父母的一些感受，这是肯定会有的。 对， 也希望大家在百忙的工作当中多抽时间陪我们的老宝贝儿们哈。 是的。 第二条呢，北京市属公园邀市民重温这个重阳的习俗了哈。 你看，都开始重视这个重阳节。 对，重阳节前后呢，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围绕的孝满京城德润人心主题，开展重阳登高、重阳赏菊、重阳敬老、重阳秋游等丰富的节日活动，邀请市民游客呢，在阖家游园的同时，真的是好好的静下心来回味感恩敬老的传统文化。 没错， 登高是什么习俗？ 登高是重阳节的重要习俗。对，像景山公园、还有香山公园等重阳登高热门景区，将组织百福百寿送银铃。银铃，铃是年龄的铃。 是的， 这活动啊，赠送老年登高者福字寿字，祝福福寿安康。 坠子道道，你别说这个登高 啊，登高望远真的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情很豁达。 对呀、宁静以致远。 对，那时候就想做诗嘛。哎，你这是不让我老祝今天是我的节日 啊？没有，这个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感叹一下，周托你又有新作了。 就是我觉得 对 坨坨这个时候的心情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非常激动的。 他周围好多的老伙伴今天晚上聚餐。 是吗？ 聚餐他们。 太好了，火锅是不是？哎呀， 俺们选的这个北京的铜锅。 哎呀，真太爽了。 哎呀，喝点二锅头。 真好，不错。这个说一说这些年的那个酸甜苦辣，是不 是 生活的艰辛？ 对，一些总结嘛。 对，一些总结， 越来越好。 回望一下过去， 展望一下未来。 对，展望一下未来，再评说一下现在啊。 我就许个愿望，希望我们节目收听率超红。 哎呀，谢谢托托，真的这么多年还心系我们的节目，我以为他会给自己许一下什么样的愿望。 跳到另外一个节目组。 还行啊，谢谢朵朵哈，你们不客气，你们好好念资讯啊。 好， 这个景山那个公园呢，万春亭是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啊。9月9登顶揽胜，京城秋色可尽收眼底。同时，景山交通很便利，高度适宜，特别适合老年人重阳这天登山的理想选择。而且在重阳节当天呢，公园将邀请书法家现场书写99幅福寿等吉祥字，赠送给那天登上万春亭的老年人。 他们很开心啊。 对啊，对，而且呢，园内的东西橱窗还展出36幅以金秋重阳为主题的书法绘画的作品。 嗯，对。那你看，秋天呢也是菊花盛放的季节， 那必须的。 重阳节的月份也被称为菊月， 赏菊嘛。 对，节日前后，天坛植物园、北海陶然亭等市属公园的特色菊花展为重阳赏菊提供了好去处， 特别好哈。 嗯， 天坛公园呢就在这个二环边上啊。 嗯、 菊花展首次采取大规模的短日照措施、 哦、 啊，延展呢将就展期将延到10月15号那天，供暖那天啊，是吧？还将设立像古坛神韵、百年公园、姊妹同庆、盛世菊香四个展棚，多方位的展出品种210个，数量1500余盆盛放的菊花。 哎，是的， 我觉得非常好啊。嗯， 对，反正大家一起祈福重阳嘛，是不是？ 北京是这样的，厦门怎么样？ 你看，全国各地都在重视重阳节这个节日， 嗯、 大家都是也不能说借着这个名义，但是确实应该跟自己身边的老宝宝好好重聚一下，团聚一下啊。厦门万名老年人重阳节登高健身， 嗯， 哎，这个老年人也有自己的银发族的活动啊。 是的， 日前呢，2018年全国重阳登高健身大会厦门分会场暨全市万名老年人登山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厦门的万市植物园举行 这个万名老年朋友登高健身，喜迎重阳老年节，顺便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这个10000多名老人齐聚在一个地方，很壮阔的场景， 精神矍铄呀！ 是是，非常棒哈！重阳节组织看见老年人登山健身，是厦门市由来呢已久的一个传统的活动了，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今年的全国重阳登高健身大会以“老有所见，健康中国”为主题，由这个国家老体协、中国登山协会发起，各省区计划列单位呢和分会场都会有非常重要的活动。你看，在启动仪式上啊，老年朋友们进行了健身舞的表演，健身舞， 健身舞， 哇，舞出自信和魅力， 是的， 展现厦门市老年人的精神风貌。除外呢，现场还有健康咨询和老年人游园的区域，非常棒哈。 对， 哇，绝地啊，哇，这个 家 庭咨询很有必要啊。 怎么的呢？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儿女都收到一些这个诈骗的短信里信息，都是重那一去就是老年人这个重群体啊。 对， 这个一这个。撮合啊，一这个什么，他们就买了一些没有用的药品、 啊、 保健品、保险什么的 啊。是的，其实呢，这些也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哈。每天保持心情愉悦，跟老伙伴们一起去跳跳舞、 唱唱歌、 玩一玩、登登山，感受一下大自然。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 豆豆，你说的对，准子，我就觉得我身边那些老伙伴们，那跳教育舞的那帮人呀、这个荣光就比我们好， 是 大方。 康孩子那些你再看 憔悴， 太累人了， 确实是哈。希望那个所有的老年人都夕阳红哈。 嗯， 来关注重阳节即将来临的事情哈。老年人独自乘机出行成了趋势，我们老说老年人到了老的时候了，比如说语言上啊、行动上不方便哈， 就桎梏了他们的行为。 对，来听听这条哈。 嗯， 重阳节即将到来，登高望远、外出旅游日益成为银发族过重阳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出去玩去啊！各大旅行社呢，在线数据显示，重阳节赏秋、登山为主题的国内山水游受银发族的青睐。 嗯， 哎，独自乘机出行的老年人，呈现往返航班固定、出行目的地相同、出发时期集中等特征。 嗯，是的，重阳节期间呢，秋已过半，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国内不少地方的秋意也是慢慢的消退了。因此，不少游客选择在月底前赶最后一场，以赏秋登山为主题的国内山水游，那绝对是银发族的最爱之一啊。 集中了哈。 对，此外呢，由于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红色旅游也是受到不少拥有爱国主义情怀的银发族追捧。 嗯， 与赏秋、登山、养生、美食一起，成为了重阳节银发族出游的重要主题。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推荐的节目哈，有一些方向跟各位说一下哈。 对， 从目的地选择上，国内长线方向像华东连线、海南、云南、安徽、北京、四川、广东、陕西、湖南、福建，成为重阳节期间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啊。 嗯， 周边短途方向呢，华东地区游客主要青睐像黄山、千岛湖、西湖、乌镇、大明山等景区，华北地区香山、八达岭、 岭长城、颐和园、五台山、平遥古城等景区人气比较旺。 嗯， 华南方向的， 对，华南方向热门景区蜈支洲岛， 还有海南， 还有亚龙湾、天门山、鼓浪屿、漓江；西部方向峨眉山、贺兰山、天山、天池、五台山、华山等景区都是颇受游客欢迎。 刚刚我们听到说，老人独自乘机出行哈，这个区域当中呢，年出行两到三次的占到三层是有经验的哈。 哦、 他们往往呢航班固定，目的地相同，时期集中，这成为老漂族的三个老漂族。 哎呀，我的天哪，好霸气啊！ 三个标签，哇、 这个 哦哦、的厉害！有什么标签啊？老漂族怎么样？ 就航班固定嘛，是不是？他们 更偏爱 上午起飞的航班， 哎、 肯定的。 作息嘛， 对，倾向于选择上午7点至中午12点之间， 合适。 老年人起得早， 合适。 对，这个时间段呢，出行的老漂族占全天的42.1%。其次是下午1点至傍晚6点起飞的，占全天航班35.3%。 千万别坐红眼航班啊！ 那 对不对？ 老年人受不了的。 一会儿卡尼要说这个事儿哈。 是的。 据了解，今年北京、上海连续3年成为老漂族出行排名前2位的国内目的地，北京、上海。啊，值得一提的是呢，新兴城市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奔赴前往成家立业。这一波人潮同样少不了老漂族随迁的身影。 对， 我得跟我的孩子一起去， 那是肯定的呀。 其中成都，哎，成为老漂族乘机出行目的地排名第3位。西安已从去年第7位上升到第5位喽。 非常的棒啊。那像这个去哪儿网的机票事业部的 CEO 就认为说， 怎么说， 老年人乘机出行已经成为了一个增长的趋势了。相比于有家人陪伴的乘机出行，老漂族独自出行要面对更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这需要旅游出行行业予以更高的重视。怎么才能让他们出行更方便？ 去哪儿网就发放那些这个老年人乘机手册呀，这个手册从坐飞机的流程、将买票注意事项、行李打包知识、国际航班通关、通用号码都串联在一起，方便老年人查阅。 对，这个还是挺贴心的哈。 谢谢大家哈，希望老年人呢在晚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旅行计划了啊。 是的，好好享受夕阳。 是的，今天我们就先把资讯汇报到这里啊。 好， 希望所有的到了这个年纪的老年朋友，节日快乐，重阳登高哈。 好， 马上有请我们的孝顺的闺女们的卡尼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浩先生这首歌的词相当好，就是永远不知道那些话说多少遍才重要。你看，说比如说道道闺女啊，出去多穿衣服走回来呀、记得吃早餐，说了无数遍的 话。几点回来呀？ 对， 今天晚上回不回来吃饭呀？这句话其实每就是我们手机微信里面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对吧？ 爸爸妈妈的关心是真是从心的。 对， 我们这些儿女们长大了之后才能体会到爸爸妈妈的艰辛哈。 对， 给我们的关怀足够一生就受用了，对不对？ 是的。 对，当他们老了，我们真的有理由抽出时间来花金钱和时间陪着他们去世界看一看啊。今天在这个重阳节的特殊的日子，我们邀请到了孝顺的超级旅行达人门林卡尼，谢谢。 对，再次欢迎卡尼。 卡尼这歌是不是有感受？ 对， 是吧？ 是， 我们真的到了这个80后也30几岁了，90后都20多岁了，是不是？刚刚说到这个父母出去玩啊，都会讲究很多，怎么住好、吃好， 对， 行程节奏掌握好， 对， 就这些的，很重要哈。 对， 作为一个有旅行经验超级丰富的旅行达人，你带父母出去的话，首要关注的一些哪些点，先跟我们分享分享呗。 我觉得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说，你要带父母去什么地方玩儿、 哦？去哪儿？ 对，有些地方我觉得是适合我们带着父母出去出游的，有些地方可能并不是很适合。 嗯、 对，有些地方可能比较适合他跟着团去。 哦，他跟团队走。 对 对,、 哦、 对，就因为现在有很多是专门的老年团， 对， 他一路的节奏会比较慢。 对 对，然后他从那个吃喝方面也会比较多的考虑到老人的感受。 饮食结构。 对，然后有的可能比较高端团还有随队医生。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反而比父母跟着我们出行，他会感觉更舒服一些。 啊、对对 对 对， 而且 全都是老年人，他也有话说。 有些老年宝贝儿们是这样的：你工作那么忙，别跟着我了。我跟着团走挺好的， 对、 哦、 我觉得就是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要是经常跟老人住在一起，他随着年龄越大，他的心智其实就是越低幼、 嗯、 对 有感觉， 然后 老小孩、 嗯、老小孩，然后当他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也想独立，他就不想跟儿女还有就是晚辈一起生活、 哦、有 他总想有自己的空间。 而且我觉得父母可能会年纪大了以后，他稍微会有点怕拖累到我们。 对对 对, 对， 嗯， 父母善良体恤了一辈子为我们。 对, 对, 对，还是在为我们考虑。 是的是的、 嗯、 今天呢我们把方方面面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哈。 对， 刚才说哪些目的地适合这个父母去玩，比如说节奏不太快的哈。 对, 对， 到海岛一待也不快。 对, 对, 不 对，就是首选海岛。 首选海岛， 对，首选海岛， 让父母去待着呗，晒晒太阳， 吃 吃 海 鲜， 吃海鲜， 而且你看那个美景， 舒服， 太舒服啊！ 我带我妈妈也去，对，我带我爸妈去过海岛哈， 嗯， 他们起得早啊，然后我也起得早，我也拍日出什么的，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六点多起来，我爸妈就在那海边跟那一起做瑜伽人在待着了。人家就阳龙湾吧，就他们就特别开心，那溜溜弯什么挺好的，人自己吃早餐， 啊， 人家起来早嘛， 对 吧？ 对对对， 呼吸新鲜空气。我爸爸肺不太好嘛，就肺功能比较低，到了那边好得很。 不错不错、啊， 空气好。 是的，是的、哦。就在海岛的时候、嗯，那个父母一般不太建议他们做一些剧烈的活动哈，就是溜达、吃饭， 就是溜达，沙滩上溜达溜达，然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对、嗯。 然后如果去国外的话，看一看当地的风土人情。 是。 对，其实他们的要求追求还挺简单的。 对他们不高、哦、一点多，他们知道什么？他真的，我们女儿安排什么，我们就去感受就完了。 对， 是的。 最关键的是。就是跟子女在一起。 对， 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刚才听到银发族自己坐飞机这件事儿哈、 嗯， 都是选择7点到12点的飞机、 嗯。 刚刚那个有一个事件，咱们从这个事件来说起哈、 嗯， 就是红眼航班的这个事件， 是 父母太累太辛苦， 对， 对， 真的是太累太辛苦。 是瑞典那个事情， 就前一阵瑞典的那个事情，闹的网上闹的还挺火的， 大家有很多评论、啊， 对，大家有很多评论，一个是大家会说，可能瑞典警方确实是粗暴执法， 过于苛刻啊， 对、嗯，但是我觉得就首先从这个儿子带父母出行，我觉得 计划上 有非常多的不妥之处。 对， 对，首先他是坐红眼航班， 太晚了， 然后对凌晨到瑞典，哪有带着父母坐红眼航班的呀？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而且是从北京飞过去吗？ 不太清楚，好像是南方 哦， 南方从上海飞过去， 对，从上海飞到瑞典，可能时间会更长。 对对， 对你这个就是至少得8个小时以上， 太累了。 对，而且你还熬到了红眼航班， 是。 然后他半夜到了瑞典之后，他又没有订当晚的房间，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没有订当晚的房间，然后想让父母在那个酒店大堂去凑合一晚上， 他们怎么想 的？躺一下， 怎么想？ 我觉得这 不周到。 非常不周到， 对， 而且因为我去过瑞典嘛，斯德哥尔摩，其实我觉得整个欧洲其实都并不是很建议带着父母去。 Oh, OK， 因为欧洲的话，其实你可能考虑到它的城市也比较小， 转走路， 对， 但它其实你越是小的城市， 你 在城市里边走的越多， 溜达呀， 对， 对 父母的体力其实它并不适合这个样子。 是的 、 你要带着父母的话，就比较适合海岛躺着，坐游轮。 游轮 对，游轮是可以。欧洲你可以去河轮，再一个就 是 你选一个小镇就待着，别出来， 然后要么就是自驾，你自己有车， 对， 然后你 父母待着， 控制自己的节奏， 行程 都不会太累， 因为 千万 真的走不了太多。 对，是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啊，孩子孝心是有啊，但是这个安排啊，方式也特重要。 对，你不能按照自己的这个你能承受，你就觉得父母都能承受。 对 对， 我觉得父母就是这个年轻人的父母，那个男人的父母，我觉得这么想啊，父母说，哎呀，也别花太多钱， 这么一句话，他就觉得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那样。 然后再一个就觉得，哎呀，就好不容易跟儿子一起出国旅 都行， 你怎么定 都 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红眼航班，什么叫那个青旅，什么叫民宿和酒店，他分不清。对， 我强烈的倡议提醒大家，因为作为出去一趟不容易，咱穷家富路一趟哈， 对， 安排的妥妥的，方方面面都让父母舒服，别让他们折腾，天天给你带孩子容易吗？所以说真的要好好去给他们安排行程， 就是考虑一下父母的年纪和他们的身体状况。 是的，是的。 尤其我们出行，而且大家主要是为了让父母休假放松这个样子。你要是把行程安排的太累，在路上再把他们累出病来，就得不偿失了。 对呀， 对。还有就是那个飞行的距离不要太长， 对，不要太长， 嗯，尽量选舒服的座位。 对，我上次带着他们去美国，我就觉得 有点长， 已经有点辛苦了，因为倒时差也比较辛苦一些。 多亏是可以在那边待的时间久一点，不像那么7天5天那样，是吧？半 个 月一个月可以休息过来， 真的太辛苦。所以我觉得其实比较建议，像是欧洲这种城市，比较建议大家尽量给父母报一个老年团，跟团去游。 嗯， 到了一个景点，上下都是大巴嘛，对不对？然后也不用走太多路，你就在景区里边溜达溜达就行了。 是的， 是的。 下面呢，我们仔细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美伦卡尼的带父母的一些秘籍经验，然后说饮食上怎么着，还注意的事项。我想问一下卡琳，你回忆一下你第一次带父母出去玩去哪儿，你还记得吗？ 第一次带他们去是去日本。 哦，日本还挺 本 挺近的。 对，因为日本其实还挺有故事，因为我父母都是日语专业。 哎呦， 对他们就相当于是大学都是学的日语。 好厉害啊。 我就觉得说他们学了一辈子日语，然后 都没去过日本呢。 对，也是做日语相关工作， 真好， 是都没有去过日本。 高级知识分子啊。 我就觉得一定要说一定要带他们去一趟日本。 叔叔阿姨到日本全程日语的时候，哇，好厉害的。 对呀、他们是完全 中文日文 障碍交流。 也还好，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有忘了一些，但其实也还好，就会也会帮上我们忙。 当然了， 对。然后，但是那一次也是，那因为我是第一次带他们去， 有些问题发生。 对，也发生了很多问题，因为日本也是打车非常贵， 对， 所以你其实还是有大量的要走 是 这样的行程。还好当时带他们去的时候比较早，父母还 年 轻一点， 对， 还走得动。 是， 但还是最后把我爸累到，就是坐到那个平安神宫的门前，说我不走了。不给吃饭，不走了。 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下面不妨从日本开始说起哈。那种看到这现在一些经验的分享哈。今天是重阳节，再次祝全天下的老年朋友们 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 好， 我也代表老年人发个声。 好， 希望我们的儿女健康。 哎呀，谢谢。 身体好。 是的，永远都是心系儿女啊。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 将永远长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空气气象的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明天10月18号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红叶观赏气象指数为2，示意各位观赏红叶。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每一次上 都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 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悄悄趴在树叶的上面，远方的妈妈，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思念？回想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边，冷暖都放在我心间，爱是一根长长的线。我们各自踏着一片，妈妈你好吗？不要对我有太多的牵挂。妈妈你好吗？过去的事情都放下吧。 这首歌呢，我觉得是一个孩子跟爸爸妈妈不在一个城市的一个感觉讲述的信息哈。 是的是的。 我觉得张磊这歌唱的也非常深情哈。就叫妈妈。也希望呢所有的爸爸妈妈嘛节日快乐哈。 节日快乐。 其实我们的听友当中也有很多朋友也有这个感受出去玩哈。 是的。 这位朋友叫做行走中的大海，他说哎呀，昨晚路过小区一角的时候，我出去经过的是老两口啊，在打乒乓球切磋球艺。我回来时看他们在下棋。旁边还多了一位观战嘉宾，老年生活充实，其乐融融，重阳节的快乐感染我们这辈人。 是的， 很好。 巧克力说了，九九重阳，又逢一年一度重阳，孝敬父母，赶紧行动起来啊！带上父母来一次旅行吧。做儿女的，趁着父母健康健在，就多多尽孝，不管有多忙，还是要多陪陪家人。 可不吗？ 祝愿天下父母都是健康快乐。 是的，老水兵新传，重阳节又到橘黄蟹肥时。 往年这时都有菊花展览，今天到时候还没有消息啊，就是我现在在路边广场随手拍一些，现在天坛就有了呀，去看去 啊， 对吧？如果您在北京的话哈，我想重阳节这天很多的公园一定对老年人有特殊的招待和这个照顾啊，盆景上啊，装饰上啊， 对，是的， 好多活动。今天呢，我们要借着重阳节这天的日子呢，有请到了孝顺的闺女、超级听家人美伦卡尼来说说她带着父母出行的一些分享哈。 嗯，是的， 欢迎美伦卡尼。 欢迎卡尼， 大家好。 对，刚刚说第一次带着父母去日本， 日本 啊， 嗯， 当时有 哪个城市？ 哪个城市啊？ 当时是东京、大阪、京都。 哦、哇，哎呀呀，累啊！ 这一程也挺累， 真的。 当时肯定是还没有小孩， 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叔叔阿姨当时多大？50岁， 他们当时也60了， 60岁了， 也60， 那也走不太动了，对， 挺吃力的。 有什么问题？中间有没有问题产生？ 中间就是 累， 因为我觉得最初一个是累，就因为辗转的城市比较多， 对， 对，然后再就是吃方面， 哦、 他们会比较不太习惯， 哦、 是吗？其实 怎么了呢？ 日料按理说还 哪些方面不习惯？ 就是一个是像我出门去的话，经常可能就是三餐不按点儿 啊， 对， 这个、 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 这样不规律， 对，不规律。然后再有一个早餐没有粥啊， 没有粥， 受不了， 他们就会喝着不习惯，就觉得胃不舒服，因为日本的生冷的东西比较 多，太多太 多， 对， 对他们就会觉得胃不太舒服， 哦， 对，所以我觉得 吃的不舒服， 对，所以我觉得就国内的很多旅行团带大家去中餐馆是很有 明智的选择， 对。 对 对对， 特别是老年朋友啊， 真的是早餐一定要有粥、 咸 菜这种东西， 咸菜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他们多少年的习惯了， 改不了， 没有办法改。 对、 既然我们要带父母出行，就要多从他们的角度去考虑一下。 我觉得就是带父母出去玩，吃这环极其重要。 对，是的， 对吧？之后就 有 长了这个经验了。 对，之后就长了经验了， 对， 再也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哎，那去海岛的时候，一般早晨自助餐应该有都有粥嘛，对吧？海滩那些酒店里啊，都会有自助餐嘛。 其实我住酒店比较少、 哦、 我带着父母出行啊，基本上全部都是在 Airbnb 上去 找，自己做， 对，在 Airbnb 上找房子、 哦、好好， 对， 我觉得这个很好， 长租这个样子、 嗯、 因为他都带厨房嘛， 对、 对，然后餐具什么的都有，其实你很简单，你就去超市买点米就好了， 一包完了， 对，然后早上起来 一煮就好了， 是是， 然后鸡蛋一煮，然后随便或者买点面包什么的， 老人特开心， 对，他们就很开心，吃的也非常舒服， 吃完了咱们就出发吧， 对呀、啊、就是你可以自己背一点咸菜过去嘛， 对， 是 的、 什么榨菜呀、丝儿块的什么的。 对，我跟你说，别说老人了，就是 咱们 年轻人时间长了， 都 受 不 了。 对， 其实我觉得我作为老年人的这个客户的代表哈，你还客户，怎么是 客户 嘛？不是银发族嘛？ 啊，银发族是。 俺就说呢，这个饮食很重要。俺又参加个旅行团，步调也很重要，节奏慢慢的。 对， 早餐有粥，中午有这个蔬菜呀，清清淡淡的，是吧？我爸妈现在也是67岁，68岁、他们晚饭已经吃的很少了。 对， 就到了老年人 好多， 对， 就是咱们父母这一辈晚上都不吃饭 了、 而且吃的太油腻，他们也不太好消化，也很难受。 有时候我们就是我吧，就觉得爸妈来北京或者我回去，带他们吃好的去、我们好的就是有鱼有肉有什么是吧？ 有海鲜， 对， 他们吃不动了。 我爸说。我们觉得这个不太怎么好吃，我们吃点清淡的挺好的， 就想吃 点 清淡、 豆腐啊汤啊挺好的、白菜他来吃这个了， 对，那咱们看寡淡， 对对，确实是这样哈，顺着他们来呗、 对， 是吧，饮食上要注意，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经验哈、你说在吃住行都有考虑，刚才说住是住 Airbnb 哈， 对 对、那有没有住过酒店？也有吧， 也有住酒店，住酒店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他们住酒店可能真的不是太舒服， 怎么呢， 是吗， 对，就因为觉得很多东西用不习惯，然后包括他们就会比如像习惯在超市里边买点，看哎想能不能用酒店里的微波炉，然后怎么做一下，做的自己比较可口的这个样子去吃、对，我觉得可能确实是住酒店不如住那个民宿，对他们来说舒服还习惯， 对，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地方能不能做饭，这个很重要， 对，非常重要、我觉得一定要考虑这个、然后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经验，就是我们去美国、然后我带着他们去自驾1号公路，其实我有带他们吃，就因为我个人也是比较会去到每一个地方去找当地比较出名的餐厅去尝试一下，看他哪里好，带着他们去吃那个都没有，就海鲜大餐他们都没有觉得他们吃的很开心啊、 不享受， 对， 想吃 不享受、 不喜欢、 然后后来我们到了有一个地方去住了蛮多天，大概住了3-4天吧、然后 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国超市 啊、 哦。那个中国超市每天过了晚上七点，就会把当天就那种中国的炒菜呀、米饭什么的，它都会打包甩卖。 知道。 就一块钱一大盒， 很便宜， 一个美金一大盒那个样子，每一大盒鸡翅也是一个美金。 可开心了是吗？ 对，我爸每天晚上都要去，每天到了七点，他就惦记说赶快去超市，赶快去超市，去晚了就没有了。 嗯、 对，然后去了以后就拿好几大盒回来，我觉得比我带他吃什么海鲜大餐他要开心多了。 就是我们那个主观意识是主观意识， 对， 老人家他有自己饮食习惯， 对对， 顺他来想什么吃什么吧。 是的，我觉得还是说真的是你要是大家，我很怕大家带父母出去会有一个误区。 什么的呢？ 就是说我觉得我可以 给父母最好的， 不是，一个是觉得我可以一边带着父母去玩，然后一边我也去玩了，觉得大两边都能玩得好。 不可能， 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我觉得我们如果带父母出去就一定要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考虑一下， 真好， 考虑他们的各方面的需求，就是以他们的需求为优先。对，我觉得我们的需求可以先放一放，以他们的需求为最。 我个人感觉，在我就是现在我已经37岁了，我之前比如说30岁的时候，我还替我自己考虑的多。我承认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比如说让他们跟着我一起去玩，比如说我觉得这景点挺好的，咱们去看看去呗。你觉得怎么样吧？那时候爸妈也，因为我父母，我爸爸是写字儿的，我妈是英语老师，他不会有自己的直抒胸臆那个表达，你知道，他不是那种人， 我懂， 就是很含蓄。好，去吧去吧。其实就是我现在回想他们的旅行体验其实并不好，因为他也不爱去这个地方，陪着我去了，掉个儿了，我觉得不对。现在我就不会这样想了。 对，我觉得既然是我们要陪父母出去，我们就以他们的考虑优先。如果你就是想自己玩的爽，或者自己去做那种背包客，那你就自己出去， 没错， 不要带着父母跟你一块 受罪。 对， 是的，是的， 还是要不一样的，有区分啊。 对，还有就是作为父母来说，有些朋友啊，就是咱们说一个特别实在的话哈，有了小孩之后带着父母，有这样一个需求，说父母可以给我带带小孩。 对。 哈，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在自己的思绪里当中？有吗？ 有 一点吧，有吧， 有啊， 肯定会有的。老人也愿意，对吧？ 他一个人也带不过来，就老人他那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什么的，肯定都会特别喜欢。 对对，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向，因为你本身带小孩也是慢。也要考虑到各种事情， 是是是， 对，包括什么吃的呀，然后包括行，然后出行各个方面你都要考虑，都要比较慢一些。带着老人也是比较慢，反而他们两方老人和孩子的需求是可以契合在一起的。 对，咱们说特别就是真实实在的话哈，就是有时候呢，孩子跟老人是一个 team， 对， 两个爸爸妈妈是一个 team， 是的， 你可以分开， 对，可以分开， 步调完全不能一致。 对， 我有一个经验，就有时候那个爸爸妈妈睡得也早嘛，小孩也不能跟我们出去太晚。比如说去到一个一个地方很陌生，我们想去感受夜晚的时候呢，是爸爸妈妈小孩一个房间，你们俩玩吧，一起玩吧， 对， 我们俩就出去了。哎，其实也挺好的， 挺好的， 回来说白天，对，是的， 都挺好， 这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个情绪，对吧？ 是的。 说到带小孩啊，其实作为老人来说，孩子和老人真的是那种感情的连接，是我那个感觉真是比小时候还猛。 对， 比咱们小时候还猛啊。 对啊，就是 那 我听一个姐妹说，说我妈我妈说，我问她说那个我小时候是什么样，然后她妈说你小时候我早就已经忘了。对，这是有了这个她的 重新再来一次。 对。 隔辈儿亲吗？ 是的，隔辈儿亲，他都记得说，哎呀，我的外孙是什么样子啊？他的每一天的成长，我恨不得都能记住。 对， 你就会发现，当姥姥的、当奶奶的，他可能之前不会做饭，年轻的时候也没怎么照顾过自己的孩子，但是他的孙子，他一定会什么都会。 对，而且特别有趣的是，就像是我的婆婆，她因为生了一个儿子嘛，她不会扎头发，但是她一辈子都是短头发，因为她不会扎头发，但是就为了我们家女儿，她学会。为了扎头发， 哎、 你看看，这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是的，老年人其实也挺辛苦啊，因为我倒觉得，不是咱们养了咱俩，养了咱们，再去养咱们的孩子， 是的， 六十来岁带孩子，你知道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就那样的累的， 对呀、 他们还真的是就是也提醒大家， 也 很累， 真的也 很累哈。我就建议啊，让。就父母晚上要充分的休息，对吧？因为你们白天就要上班的话，就是你跟孩子睡，然后呢，白天呢父母带一带，晚上再你自己来，让父母充足的休息。如果这个家庭没有办法的话，直接只能这样，对吧？ 是。 其实作为那个带父母出去玩的话，比如说父母是一个区间，小孩是一个区间。那卡尼说， 就是目的地推荐一下，跟大家推荐一下适合带父母出去玩的一些地方，国内国外推荐几个我们听听看啊。 其实国内的话、我觉得只要你们就大家放慢了步伐啊、其实都比较 OK， 一个是大家语言会比较通、 那没问题， 对、然后那个再就一个，其实国内你好歹来说房价什么的都会比较便宜、 是是是， 对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其实在 Airbnb 这样的地方找一些民宿、然后你就让老人家过去，然后住上半个月一个月，出行什么的你就给他们报当地的小团一日游、就 OK 了、这样其实很方便，然后他们就也都很熟悉，超市自己去了买点东西回来坐一坐，然后早饭晚饭自己做，中午跟着团什么的在外边吃 还不错、 对，这就很好很舒服、 但 是国外的话呢，我会比较推荐东南亚的海岛、 那个不远哈， 对、那个不太远、然后行程也比较能控制得住、再就是如果就是父母会比较喜欢一些啊比较刺激或者高端的，那就可以 带。现在五十来岁的父母有的是， 对对， 对不对？你像五十来岁也挺年轻的呢， 对、然后带他们去自驾，自驾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像是澳洲、然后还有 澳大利亚， 对，这些地广人稀的地方，都比较适合自驾。为什么说欧洲？刚才说欧洲 不 推荐吗？因为它其实，我们经常去旅游，大家会知道，你在欧洲的城市里是不太适合去自驾的。真的就是没地儿停车呀。 对， 在城流 城市里面还是最好别自驾。 对 对，你要是城际之间还可以。 对、所以地广人稀嘛，地广人稀就是去一些那个美国和澳洲都是地广人稀的地方。或者你就干脆就找一个小镇，说哎，我带着父母去住一段时间。 对， 我父母现在已经比较习惯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他们现在就会经常跟我说说，咱们每年找一个地方去住上一个月。 真好。 对他们这个意识还是很超前的。 对，就已经转换了。 其实这有一个前提是，这个孩子的职业的时间可以自由的去过掌控。 对对对， 像咱们这种职业就很难实现， 很难实现。 所以说也是一个亏欠哈。其实我在讲，作为我们的儿女，我们是儿女， 对， 爸爸妈妈是老宝贝儿哈。就在出行之前，卡尼有没有跟家人商量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得 有。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准备的东西？ 对，商榷有，应该有吧。 商量都会有，就是我会跟他们去提前确定目的地。 谁先提出来？一般都是你，是吗？ 都是我、因为家里边所有的行程全都是我在做，然后我会去问他们说：“哎，这个地方你们感不感兴趣？你想不想去？”对，如果你们想去，我就安排；你们不想去，那咱们就不去了。 哎，有时候家人会说：“闺女啊，这个地方我不想去。”会直接告诉你吗？ 就我爸可能会说，哎，好像没什么意思 啊。他会说， 对，他会说，哎，去那儿看什么，然后看什么东西，然后玩什么，他会问我，问的比较清楚。然后他又觉得没兴趣，他就说啊，那算了吧。 那他会给你一些意见，还是你再去重新选择目的地？ 我就会再去重新选，然后再去问他。 他们有没有主动提出来过说，闺女，我想去这个地方，你带俺俩去。有吗？ 有啊，因为我父亲是比较他个人会维护他自己的博客 啊。哎呦我的天，还部落格呢。 对，然后他就会写一些旅游相关的东西，他也会写。然后他就上次有给我提一个特别为难的要求。 什么？ 他说旧金山有一个是银行家，叫做黑心的银行家的雕塑。 哎呦， 你能帮我去找一下吗？我根本找不到啊。我查了，就是百度的所有的资料，根本就没有找到。然后后来他就锲而不舍的，然后就问我说到底可不可以又去问导游，然后问到了地址。后来我特地开着车带他去了一趟。 哇，这地方真的有是吗？ 真的有。 执着。 对，然后包括他去了美国之后，然后他一定要去看枪店。 哎呦，老父亲很有军人气的感觉，血腥，不是，不叫血腥，就是男子汉的那个气质，阳刚之气， 就是那种血性的感觉。 对对对， 是。然后我就非常为难，因为我觉得你什么东西都不带，就什么东西都不买，然后你要去枪店，他要去拍一堆照片，我就想说会不会被别人指着头，然后就给指出。 有没有就是在那边就可以拍照，在枪店里可以拍。 就你好好去跟他沟通一下，你问他说可以拍照吗？有的人会很热情说 OK， 你拍就是了。对， 哎，这是爸爸， 还是可以。 妈 妈 呢？妈妈是什么角色在旅行当中？ 妈妈照顾孩子的角色呀。 妈妈还是就是很 老， 有没有什么要求？ 也没有什么要求，她会觉得说，哎，孩子和丈夫的要求是第一位的。 哎呦， 对， 这个一看妈妈就是属于无私奉献型， 对对，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为优先。 就这丈母娘，我跟你讲，好的不行了， 对， 疼姑爷还得。是不是？ 是， 真的真的。那妈妈在旅行当中有没有 当然总会有一些要求，女性的这个老年人，她有什么，比如说特别嘱咐闺女说这趟行程啊，你得怎么怎么怎么样，有嘱咐吗？ 她倒不会说，但是其实我会特别注意，因为像是她的胃不好嘛， 身体 我会特别注意说你去一个地方点餐，尽量点一些热的东西，或者点餐的时候一定要有汤，会比较舒服一些。 对对对，老年人还是要暖胃的。 对对，因为。就有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会比较腼腆，他们不会特别的去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 直接说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就一定要记住他们有什么样的偏好，对，尽量去帮他们满足一下， 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想想父母的偏好。 是的， 其实挺多的，父母就是父母一辈子的改变不了的习惯很多。 他们平时吃什么，喜欢什么，穿什么，其实尤其是父母，他是不愿意说，因为怕给子女增加负担， 怕给我们添麻烦。 对对，别找事儿了，是吧？能将就就将就。但是我们作为子女来说，就是，至少我们在跟他们一起去旅行的这一段时间，还是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 我就突然想起一幕来，我就是每次回来我都翻看拍摄的照片，跟父母合影的时候，他们笑得可甜可幸福了， 对， 可开心可满足了，对吧？ 对，每次都对比，就是我们一家人出行的时候都会拍一些照片，洗出来挂到墙上，然后你两年，对啊，两年过后你再看说，哎呀，我妈真的是老了，我爸也有白头发了，对，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时间其实岁月永远是不饶人的，你每天看他们，你不会觉得有什么， 是 你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对，其实这个我也是觉得有点愧疚，因为我今天早晨有想说为了配合我们的节目，然后发一发朋友圈，然后我就去翻和父母的合照，其实真的，你想我作为一个旅游达人，我大概有一个 T 这么多的照片，但是我找父母照片居然凑不出9张来和他们就是正儿八经的合照， 对吧？ 对，因为其实像我来说，我是特别讨厌就是景点打卡式的拍照， 对对对， 站在大牌子底下正儿八经拍个照，我觉得那个特别傻， 但是他 父母就 是 喜欢这个呀，对啊，我会给他们去拍，但我从来不会说我和他们一块去拍， 得一起入框。 对，后来我现在觉得深刻的反思了一下，其实以后还是要和他们一起去入框，能和他们共同留影的时间真的越来越少。 是， 而且我觉得他们会很喜欢看到这样子的 照片， 合家福的照片。 老伙伴们分享的时候，这是我跟闺女去东京拍的照片，你们看看。 是的，就是你不在乎说你这个背景是在哪儿， 对， 在乎的是这几个人， 对，大家都在。 对， 人间有人情，人间有人爱哈。其实咱们看父母的时候看得到的，父母看咱们照片说我闺女累得不行了，我儿子你看这一年变化，他们同样的会有一些深深的体会哈。 对，小的时候，哎呀，你看你刚出生百天儿，一周岁，然后一直到现在， 是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 哎呀， 这个刚刚呢非常有爱这个画面，我听得很感染我啊， 很感染， 眼角带着泪啊，然后我就是想呢说的这些，就是希望呢咱们不是仅仅这一天，跟老人顺着来， 对， 是吧？他们越来越老呀，走不动道了，呀，这个眼睛也花了，耳朵也听不清楚了，所有你要搀扶着老人一起看夕阳的美丽。 对 啊，谢谢道道准则卡尼今天这个作为年轻人哈，带给我们的振奋人心的这个感受，我们也谢谢周驼哈，作为这个节目组的老年的朋友，也希望他健康，也希望卡尼多多做好女儿的角色和应该是儿媳的角色哈， 是的， 还有妈妈的角色，对，带着我们的老宝贝们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丽，谢谢大家， 谢谢， 祝大家节日快乐，老年朋友节日快乐哈，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好，拜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